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的时间，依然是由杰克唐来陪伴你度过。现在的你准备好听故事的心情和姿势了吗？因为今天晚上照例是我们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所以猜测一下，在已经不能说是寒冷的冬季了，因为对于北方的很多朋友来说已经给了暖气，所以好像在室内啊，对，就像杰克唐一样已经可以穿短袖了，但是总觉得冬天的气候会让人很想窝在一个角落里不想动弹，只想舒舒服服的喝一杯茶，最好旁边还有一只小动物，小猫咪小狗之类的暖暖脚。似乎冬天就适合窝在某一处舒服的地方，不用一定要出去走，所谓的冬藏可能就是这样的时光。而这样的时光也最适合三两好友相聚在某一处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地方，谈谈心，聊聊天。希望10点答录机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空间，而我们就像是聚在一起围坐一周的好朋友。看到了在路上2016，晚上好，还有米勒、美嘉、超人、米于西、文文爷爷，欢迎你们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所以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和我们联络，有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再或者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唐，块有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那先让我们来一首今天的开场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这首歌的名字仰视而来。 偶尔感到虚弱，不也不会虚弱，我做我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可是英雄，我是有些笨拙，但我并不懦弱，我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踏浪而来，仰视而来，迎风而来，破晓而来，擦不到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在这方面我似乎是个天才，人生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我空的都等尘埃下。 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擦亮而来，扬声而来，迎风而来，破晓而来，测不到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在这方面我似乎是个天才，人生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感慨，我空的都 忠于你自己吗？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我是杰克唐。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四的《仰视而来》，很喜欢这首歌，也很喜欢这位音乐人。总觉得阿四在他的音乐构想的世界当中，你可以猜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当看到这个女生的时候啊，当然其实没有近距离的看到过她，道听途说或者是看演出的时候在现场，会觉得似乎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在做音乐的那个他的那个部分，是可以窥见和真实中的他不一样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时刻，有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方式是让你可以完全的属于自己的。我希望你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我来说，对于杰克唐来说，在十点答录机每周的这两个小时，我会把它当作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其实每天每天我们有自己的人生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角色中扮演着，当然这个角色还可能因为你不同的场景而发生转换。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是你完全属于和忠于自己的呢？我希望你可以有这样的时间。我希望十点答录机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作为你完全属于和忠于自己的时间。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来聊天的或者分享的，都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找到我们，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再或者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杰克堂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话音随即的十六个字。谢谢风雨尘埃的关注，还有很多陆续进入十点答录机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讲故事的时间，歌里的故事 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今天的故事的名字，离开的时间。接到13的电话，我刚下飞机从温暖的南方回到北方，他只说晚上要在书店办一个小型画展，让我有时间就过去。我满心欢喜地答应，因为我喜欢看13的画。他画画坐在书架旁的小书桌，一坐就是一整天。有些时候他会中途停下来喝一杯咖啡，吃一块马德莲蛋糕，有的时候头顶有小飞机飞过，有的时候只有风，还有晃荡的树叶碰撞发出的低语。而13自始至终都安静极了。13说，画画能让他觉得跟一个遥远的人很亲近。我看着他，他带着渴望生活在放逐中，如同在画布上想象一般的生活，如同片片微弱的星光，渴望却遥远，动人没有变迁。 I'm in love with it, intoxicated, I'm in rapture from the inside, I can feel that you want to wake up high on it, feeling suspended, I'm enamored, way up in the sky, I can see that you want to, I've been a romantic for so long. 游泳的云说，哎呀，堂堂短袖哈。其实呢，每天上班下班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属于自己的，喜欢广播里某一句话或者某一首歌突然击中自己的感觉。不知道这首 I Dare You 是否击中你了呢？对啊，就像故事当中的十三，对他来说画画就是属于和忠于自己的时刻。你呢？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谢谢他略无聊的关注，我们继续来讲故事。出了机场，寒风立马扑上脸颊，我感觉到了生冷的疼痛。提示牌上显示着今天的气温摄氏4度。一阵寒风袭来，我来不及戴上帽子，双手裹紧大衣猛打哆嗦，几乎想再回到机场飞回南方算了。散开在街道旁边等待，我想小区里面成片的树都已经掉完了叶子吧，只剩下满园光秃秃的树干。临走前，草坪上被清洁员用有爱的用梧桐树叶拼成了一颗新的形状，被风弄得七零八落，再看不出样子来。面对眼前的景色，心头忽一愣，对时间之事很有感怀。不过才20来天，想起出发前园里还是一片繁荣，天也是黄昏，气温更低了。我推着箱子几乎一路小跑，到了家才算放下所有的疲惫，而烧上一壶水，喝几口热茶，这才算定下神来。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找一些可以让自己放松的角落和方式。有的时候，只是静静地闭上眼睛，听听音乐，好像坐在旋转木马上。 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旋木，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背下来词的歌，所以如果杰克唐忍不住跟着一起唱，那你也一起唱吧。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 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刚好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玄木来自王菲，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大陆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2016说空灵，给了刚才的歌一个评价。对，其实除了王菲的声线让人觉得很空灵之外，这首歌本来也给人一种玄幻的感觉。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坐旋转木马的感觉。小的时候的我，可能更小一点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坐旋转木马，在长大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旋转木马不够刺激，还好像没有过山车或者激流勇进会让人的肾上腺素分泌。但是有的时候坐在旋转木马上，看着周围的一圈一圈似乎是重复的景色，又会觉得很安全很安心。坐在旋转木马上，你知道它不会忽快忽慢，你会知道它会沿着它的轨道一直往前跑。坐在上面，你会觉得安心，你会觉得音乐停下来，你离开，你知道心里安心的那个住处却还在原地。好像可以坐在旋转木马上想很多的事情，失去幻想，因为虽然那匹旋转木马只能所谓的原地打转，但是却可以让你心里想着远方。说了一些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但是是在那一刻的时候，脑海当中所不断输送的信号，我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自动的自然的流露。我希望十点大陆机可以给你这样的感觉，可以给你这样一个放松的空间，畅所欲言，不去想什么逻辑推理应该不应该，而只是去表达你此刻真正想表达的，想要的。继续来讲故事。离开的时间，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刚才讲到了13邀请我看他的画展，一个小型的画展，而我刚刚下飞机，就准备小憩片刻，起身去书店。外面正是冷风呼啸， 而推门则是春暖花开，一片祥和。今天老板把电壁炉打开了，前方摆了一张长条形的桌子，上面放了很多的美食，灯光调至暖黄，四周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屋里面人不多，十几个吧，来来回回走动谈笑。我看到十三在小桌子后面，便走过去打招呼。他的脸微微泛红，显然已经喝了一点。我告诉他我刚刚才回来，他惊讶地说：“哦，那还挺巧的，正好赶上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在晚上呀，这里布置得这么温馨，哪像画展啊，就像一个小型的 party。 他笑了起来说：“就是一个朋友聚会啊，画展呢，不是我要办的，是他。”说完他伸手指了指左边，我看到书店老板正在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说话。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悄悄靠近十三身边八卦地说：“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已经这么好了，是不是有什么故事要告诉我呀？”十三看了看我，呆住了几秒，故作镇定地笑了笑对我说：“嗯，对啊，我下个礼拜要离开这儿了，要去意大利，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同学。”我很吃惊地问他：“那他知道吗？”他收起脸上的表情说：“他知道，我上礼拜告诉他的。”我说：“我要离开这里。”有的时候离开是因为想再靠近一点，有的时候离开便是真的离开了。在生活中我们如何去分辨呢？就好像故事当中的十三，他用离别离开去宣告，向那个他宣告。故事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先来听歌，来自旅行团，靠近一点。 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赛道上2016说，有时候真正的离开不会说任何话，不打招呼。我想那应该是属于真正的离开了吧。而有的时候所谓的打招呼和预告，不过是想，不过是期待被挽留。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达录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旅行团的《靠近一点》。有的时候似乎在梦中，在梦里游荡，就好像这歌中所唱，可以让你靠近一点。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关于离开。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继续来讲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交流的，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搜索十点达录机，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况，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现在睡不着觉的小伙伴在上面留言，就可以看到分享。谢谢爱读书铁中堂的分享。我们继续来讲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关于离开的。刚才在路上2016说了一句啊，非常非常正确的，或者说应该算是几字真言啊，没有数。有的时候真正的离开是不会打招呼的，而所谓的一些仪式感，无非是希望被挽留。就好像这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十三，他告诉那个书店老板，那个心里的他，我要离开这里了。我急着问啊，那他就没有任何反应吗？他环着手指，然后又指了指四周，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无奈地说，看，今天是他送我的，画是他来挑的，他一幅幅扛过来的，他挂上的，食物是他选的，酒是他选的，连时间都是他选的，对，所有都是他定的。说完他又摇了摇头，补充道，啊，朋友是我叫的，当然他也叫了他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读书会一起认识的朋友。说完他从小书桌后面走出来，挽着我，一幅一幅画介绍给我看，告诉我每一幅画后面所表达的意思。我们站在最后一幅前，明显风格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他静静地站在前面说，你和 Z 和好吧，看得出来你还是想着他。如果两个人经历了那么长时间分别还想着对方，说明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应该结束。各自成长那么多年，必定是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的，改变对方是不可能的。那你到底是要爱他，还是爱你幻想出来的那个人呢？他说完回过头看我，而我几乎愣住了。 Like I told you, honey. Don't make me sad. Don't make me cry. Sometimes life is not enough, and the road gets tough. I don't know why. Keep making me laugh. Let's go get high. The road is long. We carry on. Try to have fun in the meantime. Come take a walk on the outside. Let me kiss you high. 谢谢一匹马一个人的分享，看到2016在路上，再见是再也不见，现在还不是说再见的时候，但是似乎2016有什么故事在心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想要告诉我们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我几乎愣住了，问起十三怎么会说到 Z， 他笑着说，因为我看过你的文字啊，就像你看过我的画一样，彼此看见了对方的心，所以我想你 们应该在一起重新开始。说别人容易，那你自己呢？我问他，他又笑了，说都是这样，说别人容易，自己做起来很难。你劝我再往前一步，我劝你重新迈一步。这一晚我都在和十三聊天，其中我很想去问问他，那个书店老板难道一点心动都没有吗？如果不喜欢，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可是我不敢去，我怕坏了十三的梦，而我连自己的梦都没有拼接好。临走前，十三拉着我说，下礼拜离开，他决定一年之内都不再飞行，不再打扮得漂亮轻松，一年之中要攒聚力量，画画，鼓起勇气。十三决定要去意大利，在那里他谁也不认识，他要带上速写本、颜料、家中的数件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也许能激发灵感，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时间吧。十三的故事讲完了，用一首歌来做一个延续，然后继续我们的杰克唐的故事盒。这是来自龙宽九段的《没有人会像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想，是不是没有人再会像我一样需要你？ 没有合适的机会，也不善用语言表达。你曾经是我的情人， 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说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真找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城市是挺不容易的，往往都是你换了一个城市，发现还是会有认识的人在这个城市中。看到了许仙 NH 你的留言，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关于离开。 多年来我在 来自龙宽九段的没有人会像我一样。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其实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刚才关于离开是一个比较伤感的主题，但是就好像在路上2016所说的，有的时候真正的离开是不打招呼的，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就意味着有可能会有未完待续。是不是会有未完待续呢？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有所透露，也有可能依然未完待续。是啊，只要生命还在继续，一切就都是未完待续的。这么想想看，也不知道心中是不是应该快乐了起来。又看到很多朋友陆续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说太阳，还有回首，谁懂谁，又是阴天，卖萌商人，七宝王子，道人，皮卡皮卡，我们都没错，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收听的方式来和我们产生连结的，那么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可以看到非常热闹的直播间。刚才看到好多朋友在，比如说梦在我的梦在雪里燃烧，关于离开就发表了自己的感慨。我就是悄悄地从内蒙古来到厦门，没有告诉家人亲戚朋友。真的吗？这么酷？然后呢？现在呢？现在他们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了吗？还是依然是一次悄悄的旅行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告而别，或者悄悄的离开，总会有一些理由。啊，我的梦在雪里燃烧是电脑版的花椒观看的，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也很想知道你离开的原因。其实离开嘛，是个相对论，对于原来的地方来说算是一种离开，而对于一个新的地方却是一种到来。对于内蒙来说你离开了，而对于厦门来说你来了，所以这么想来不过是一些交替罢了。梦在雪里燃烧，等我找到工作后我才告诉家人亲戚朋友我辞职来南方发展了，所以似乎心里面憋着一股劲儿，似乎是一种想要独自去承担，而这样的一种承担是会给人变成压力到力量的一种过程。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快要结束了，我在想最后一首歌播哪一首比较好，因为现在还剩下两首没有播放出来，不如我们还是老规矩，一，如果你们想听Yellow， 就是来自 Coldplay 的那首 Yellow， 请打一。如果你想听来自苏运莹的宝贵，请打二。我们可以看看最后一首歌，我们少数服从多数，来看看你想听哪一首，期待你的答案，就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在我要结束的时候还没有选出来的话，我可就自己决定了。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说，只是觉得在北方待得太安逸了，可能再待下去就认命了。似乎是有故事的人哦。其实对于我看到了有人打一，我是小王子76，想要听 Yellow。 其他人呢， 如果其他人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就是1:0的微弱的优势。梦在雪里燃烧，似乎这样的一种选择，离开也好，到来也好，都是有理由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座城市，逃离一座城市，也是有理由的。来了南方，至少离这些地方更近了，也方便去了。厦门确实是一个也让我很向往的地方啊，至今还没有去过，连旅行都没有机会，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就好像每一个人也会有，所以那种契合真的很重要。重要的是，当你选择离开的时候，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迎接？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是逃避，似乎它是把你推向另一个地方的；而如果是迎接，那就是那个地方在等着你来。好像听上去也差不多，但是却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关于离开，我们今天的十点大陆机就聊到这里。每一个人的离开都可能有一个关于离开的理由，也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想要去离开。最后一首歌，既然没有人再给出自己的选择，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吧。我也很喜欢，从前奏开始就要认真听，所以我们就先到晚安咯。逃避也好，迎接也好，就是想让自己更积极一点。就为了你这句话， Look at the star， Yellow 的第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是想要停下脚步仰望星空，因为不管是离开也好，逃避也好，不甘心也好，想出去看看也好，我们总需要一个理由，一个忠于自己的理由。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晚安，明天见。 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G